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19集，百分百的信任。赵普带着公孙和林业火邹良一起找到了善善茶庄附近埋伏着的影卫们。 怎么样？ 从早上有一批人离开之后就没人来过了。 里面多少人？ 目前没发现人，有一个小草庐，但是进出的人很少，都是晚上来，天不亮就走，然后一整个白天就不见有任何人出入。 这么奇怪？ 我想进去看看。 我带你进去。 邹良也要去，赵普示意他们在外边想法子引开那些人的注意，黑影就想到了个法子。 我们去门口敲门，就当作是路过收茶叶的商人，初来乍到，以为茶庄是卖茶叶的地方。 赵普觉得可行，于是他一手拉起公孙就想走，公孙却拽着他。 哎，要不然邹良或者林业火和我进去吧。 众人一愣，邹良和林业火赶紧往天，那意思什么都没听到。 书呆，你是嫌我轻功不够好还是怎么着？ 不是，万一有什么危险呢？ 就是怕有危险才陪你去啊，没危险我就让你自己去了。 你激动什么？你不是身娇肉贵吗？那么赤手空拳下去，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我还不得自杀给大宋谢罪啊？那到时候小四怎么办？ 众人继续往天，赵虎死了公孙也要自杀呀，这是不是叫殉情？赵虎往天伸手对子颖招了招，子颖将背上的新亭侯摘下来给了他，赵虎扛肩膀上了。 这样总行了吧？不是赤手空拳了吧？ 你跟背座山似的，那么明显还怎么暗探啊？怕人家看不见你啊？ 书呆竟然嫌弃我。 公孙瞧了瞧身边其他人，其他人赶紧望天，这时候抢赵普的活干，那不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赵普来气，一把拽着公孙往山庄的方向走了。 哎，你不要那么嚣张的走，走小路。 这就一条路，哪有什么小路啊？ 赵普见公孙别扭的要死，边走还边往旁边挪，一把拽住他一个袖子，把人拽过来。 老子带你去暗探，又不是抓你入洞房，跑屁啊！ 公孙抬脚踹赵虎，赵虎赶紧躲开。 你不是怕被发现吗？还闹！ 公孙斜着眼睛看赵虎，赵虎倒是被他逗乐了。 我说书呆，你能教出小四这么个软团子，真是个奇迹。按照你这个款式啊，小时候肯定是个刺猬团子。 公孙似乎还是觉得不放心，毕竟赵虎的安危不是闹着玩的。 要不然 要你个头。 赵普没等公孙说完，索性一把搂起他，纵身一跃，直接从山庄的围墙外跃了进去。同时黑影假扮的路人也到了山庄门口，开始敲门。敲门声一阵一阵的传过来，然而却没有人应门。赵普带着公孙进入了山庄里边，四外看了一圈，侧耳听了听， 没人。 这么大山庄没人，会不会有机关呢？咱们不要冒险，赶紧撤。 说完，公孙赶紧一把抓住赵普，赵普望天抓着公孙的手，顺着小道往前走，就见小道两边是果园和菜地，别说，倒是蛮有些田园风情。 种的不错呀，怎么不留下个人看守呢？有些奇怪啊。 赵普伸手指了指前方一大片山茶花地。 是不是那个？ 公孙走过去用银针测试了一下，银针没反应，随后他又拿出一瓶药水篮撒了点在花瓣上，也依然没有反应。公孙站了起来，摇摇头， 这些红花一点问题都没有， 意思就是完全没有毒。 嗯。 随后公孙又试了试其他的果蔬，还试了一下农田的泥土。 这些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用红绳子找来的确实是这里。 可能那个法子是不对的，或者我哪里计算错误了。 具体的地点是在这附近方圆一里之内吧。 公孙眨了眨眼，赵普指了指后方， 那边还有个下坡，不如我们去看一看。 公孙还没来得及开口，赵普一把拉起他，又窜上了半空，两人翻出了后边的围墙，往下坡的方向走去。边走边四外望，走了好一会儿，公孙开口： 差不多一里地了，看来是真的错了。 赵普没说话，而是四外望了望，伸手拿出一个小小的罗盘来，算了算方向，拉着公孙往一侧走了过去。 去哪里？ 不是说一里地吗？方圆一里是个圆才对啊，我们刚刚走了一条线，绕一圈回到这里，如果没有，那才叫没有。 公孙被赵普拉着往前走，见赵普寻找的仔细，公孙突然笑了笑。赵普回头看他，见公孙微微笑着，似乎还挺开心的，心情也跟着好。 哎，这书呆笑起来就是好看啊。 公孙笑起来，左边的嘴角下边还有米粒大小一个梨窝，可能养子真的会像爹。小四子虽然不是公孙亲生的，但是小家伙笑起来，嘴角下边也会有米粒大小的梨窝，特别可爱。小四子有两个坑，笑大了的时候还有俩大梨窝在胖乎乎的腮帮子上，公孙只有一个，就浅浅一个，给那张过于清秀又斯文的脸增添了几分稚气。 多笑笑多好呢，别总是凶巴巴的。 你其实有没有一点点怀疑我的法子是错的？ 没啊。 这么肯定？ 嗯。 哎，九王爷还是有感情用事的时候啊。 赵普倒是让公孙的说法逗乐了。 我说书呆，如果你是错的，那个善善茶庄怎么解释呢？ 巧合了。 怎么可能是巧合？所有红绳子最后碰到了一起，就表示你没有一点是算错的，而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善善茶庄绝对可疑。在家乡之前，我派隐卫监视了这些天，已经发现可疑之处。现在的问题只能说明对方比较聪明，知道弄点东西出来做障眼法，没法摊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孙听后倒是点了点头。赵普毕竟是元帅，他最善于做的就是判断和选择，倒是他不涉及到医术相关的就没那么自信了。 当然了，感情用事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相信你的，你瞧咱俩这感情。 赵普笑嘻嘻凑到公孙耳边，公孙无语地看着没正经的大宋朝兵马大元帅。 那要是待会儿找了一圈还没找到呢？ 不会的。 赵普微微一笑，显得很笃定。公孙倒是有些意外，看着赵普的侧脸，别说，公孙觉得自己虽然跟赵普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似乎没有很仔细地看过他。世人都说赵普霸气，长相凶悍，双眼异色十分妖异。然而公孙仔细看，其实赵普的样貌一点都不凶，只是混血让他的五官比普通中原人立体了一些而已。笔挺的鼻梁，薄唇，刀削一样的下巴，微微有些耸起的眉骨，窄窄的面颊。当然了，公孙最最喜欢的还是赵普那一双不一样颜色的眼睛。赵普眼睛其实是很好看的，眼窝深，双眼皮也深，目光锐利，睫毛倒是挺长，公孙看得极入神。赵普见那书呆都快贴上来看他了，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嘲笑他两句，然而一转脸看到的却是公孙凑近在咫尺的脸。赵普莫名的双眼就被公孙的嘴唇吸引住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公孙是在撅嘴吗？既然人家撅嘴了，那没有理由不回应一下的，对吧？于是赵普想都没想，凑上去撅嘴就对着公孙的嘴亲了一口。公孙还在欣赏赵普的脸呢，被赵普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愣。等他突然反应过来之后，反应很大的弹了起来。 赵普正想说他反应有趣，却不料公孙往后退出一步，公孙就感觉自己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后扬起，脚下竟然空出了一块。公孙以为踩到了坑，但是身体却是摔出了树丛。公孙感觉眼前一亮，下意识地往身后一看，与此同时一只手一把抓住他胳膊往前猛地一拽，公孙就感觉自己被那股巨大的力量拽了回去，然后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赵普的胸口。赵普松开抓着他胳膊的手，下意识地一圈他腰，手掌按在他背上，紧紧按在自己怀里，生怕一个不小心丢了似的。公孙回过神来，就见赵普的脸在眼前，眼中有难得的紧张，那只灰眸都淡了。赵普平时吊儿郎当的，而且大元帅讲究处变不惊，天塌下来他也慢悠悠的，不紧不慢，倒是很少见他那么紧张。赵普刚才也吓了一跳，他是怕公孙摔坏了，他眼里公孙瘦得跟根筷子似的，下边那么多灌木，别扎破了脑儿。两人都平复了一下心情，眼对眼对视，赵普莫名又觉得公孙撅嘴了，正想往前凑一凑，突然就听公孙啊了一嗓子。赵普一惊，看他，公孙拉了拉赵普。 我找到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